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最小雨，头架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吼，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下午的5点钟，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今天是周三，又到了母婴的环节，我是长发妈妈袁一。 好像长发及腰了吧？ 啊，对，但我长发及腰，孩子你听话可好？ 一夜之间长发及腰，这个苗得拔呀！ 就是，这 太快了。 对于我们的受众来说，其实不是一夜之间，是一个星期没见，对不对？ 哦，还真是， 因为是上周的节目了。 哦，昨天的时候，等于说你在直播当中还没有这样一个造型出现过。 我昨天没有上直播 啊， 直播是上周的。 那难怪，真的就是一个星期之后长这么长，还挺快的。 其实， 来问一下用什么生发产品？ 就是坦白一下，其实我之前短发那个期间一直都是假发。你们都被骗了，就是为了续这一头长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现在终于长发及腰了，我可以散出来给大家看了。 嗯，好吧，这样一个故事能信也就信了吧。 如果你们想来见证一下这头乌黑发亮的及发长腰的话，不要错过今天的直播视频，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在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 及发长腰是怎么回事？解释一下，昨天我多学了一个成语，特别开心。 我刚刚说是急发长腰， 是的，是吧？ 是的。 你们三个人刚刚都憋着不笑是吗？ 我就是怎么 愿意说 打断你？挺好，挺好，挺好。我觉得那个头发长了之后，对于一些头的这个重力也会有一些影响。然后平常的思维可能比较快一些，因为这头发长之后拉动了一下，就是这个重量变沉了之后，思维会慢了一点点。 不瞒你说，今天早上上秤，体重都变重了。 好，现在今天节目的这个开场啊，也能够带来一些比较开心的状态给大家。 星期三毕竟是小周末哈，也欢迎一下在我们嘉宾区的两位，也是老面孔啦，一个是来自 Monsi Club 的 LC。 Hello， 大家好，我是 LC。 还有我们的维维。 嗨，大家好，我是维维。 哎，这维维你怎么那个 LC 高这么多？ 椅子的问题， 调不了吗？ 调不了，可能需要换一下。 你俩一会儿换把椅子啊。 对。 今天我们在母婴的这个环节要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我觉得其实还挺具有实操性的，每期都很有实操性。但是每一期的操作的方向不太一样。今天这个可能在家里面就可以完成早教的课程。 没错。 而且是利用家里面就刚需的必须会有的一些设备和器材。 其实现在教育特别讲究家教合一，就是除了在学校之外学校之内的教育之外，另外家里面也会配合一些。当然对于年龄大一点的孩子可能更多是提到是家教合一，但小一点的孩子其实在家里面就是以玩的过程当中就学到了一些，不论是生活的技巧啊，生活的技能，可能这方面更好一些。 但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场所其实是挺被迫去变成一个家教的环境的。 哦，为什么呢？ 因为像以前我们在节目里面讲过，不管是 LC 还是维维以这个手工达人的形象出现哈，都是说我们就地取材，去自己开发大脑，去制作一些可以适合孩子来玩的东西。 对。 但今天要说的这几个场所呢，都属于家庭必须要有。但你呢，潜意识里内心又不希望孩子去涉足这两个场所，一个是厨房， 我先想到另外一个是卫生间。 对， 没有错。 厨房是因为觉得大家觉得油烟比较大，然后或者说经常会摆一些锅碗瓢盆，不太方便孩子去触碰东西。 对， 当然还有更危险的刀具、厨具、火，是吧？然后卫生间呢，我是觉得我们家卫生间最乱了，所以我经常每次把孩子都锁在卫生间外面，但是他很奇怪，对那儿特别特别的好奇。 就是我觉得这是人的本性吧，就是你越不让我去的地方说明越好玩。 对，尤其只有他去不了，你们都能去。 对，这还真是。你说到了一个关键。为什么我就不能跟你们大人一样也进去呢？这是他好奇的一个点。 对， 所以你越跟他屁股后面说，哎，你别进厨房啊，那厨房不能去，不可以不可以， 越想去， 对， 一切机会去。 所以这个时候就说不要去这样的地方，这样的话语可能就已经没有用了， 没错， 完全没有用，只会加速他去的节奏和频次。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要分享给各位家长，是不是你也有相同的烦恼？如果有的话，怎么样非常巧妙的去利用这些所谓的禁区，去给他制造一些学习和增长见识的机会。如果各位有相关的一些烦恼呢，也欢迎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互动和分享，说一说你们家对于卫生间和厨房这两个禁区是怎么样去处理的。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到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有个直播间，点开之后呢，里面有一些选项，选择潮流梦工厂这个节目，就可以进入到正确的直播间了。首先我们要进入的是今天第一个环节，潮流风向标，看一看母婴方面都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资讯。资讯我们主要来说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孩子睡觉的这个事情。就是不同年龄段，然后他的睡眠都有一个自己的规律和特性。反正我从自己从年轻进入到中年，随着我们成年人， 我还不想退休啊， 成年人的生长过程，或者你跟你的长辈去交流的时候，你会发现年轻的时候真的是怎么睡都睡不饱，然后老了以后又觉少，反正你就发现老年人早上五六点就起来了，干各种各样的事情，乒乒乓啷叮当啷的，就各种 吵年轻人睡觉。哎，恨你们。 但是当咱们有了小宝宝以后，就会发现说他的睡眠也是很奇怪，他也会经常吵到我们这些年轻人睡觉。反正当妈的通常刚刚开始当新手妈妈，见面都会说睡不好这个话题。 对，我现在已经不算是新手妈妈了，但是我觉得因为我没有经历过其他孩子，这第一个孩子嘛，所以就总会觉得说，哎，难道一岁出头的孩子每天大概睡眠时间是从晚上的9:30到第二天早上的7:30，难道这10个小时就够了吗？我总觉得好像应该是在11个小时不到12个小时之间，所以我总认为像我们家孩子这个年纪的孩子哈，年龄的孩子还是睡得偏少了一点，有可能是因为个体差异问题。我不知道别人家，或者稍微年龄大一点2岁以上的，或者更多像 LC 了解一些1-2岁、2-3岁的孩子，他们大概的一个睡眠时间应该有多长。 我觉得孩子和孩子差异挺大的 对。 我们小区里面两个孩子吧，举个例子，我们家的孩子和另外一个邻居家的孩子，他们俩相差3个月，那个孩子小3个月，我们现在是刚过2岁嘛，他们是不到2岁，我们是属于晚上9点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7点，这样的话就是10个小时， 对， 然后下午还会睡一个2-3个小时的午睡，但是那个小朋友是属于晚上9点到第二天早上6点，白天不睡觉，但是他精力很充沛，他一天的运动量比我们家孩子还要大，他就是那种 白天不需要补觉， 对，白天属于永动机状态的一个小朋友， 伪命题。 然后那有些人会说睡觉是小朋友长个子的好机会啊，他个子也不矮，甚至比我们还要高，所以很多事情我觉得没有一个定论，适合你们家宝宝的才是最好的。 对， 但是我们今天要说这个睡眠话题呢，可能没有这么的这个宽泛，没有说到孩子该睡多长时间这个事情，而是具体讲到可操作层面的关于家长怎么去哄宝宝睡觉这件事情。 哎，我觉得这个方面可能妈妈一般做的比较好，可能爸爸或者家里面相对来说平常接触宝宝少一点的家长可能更需要了解和学习。 就哄觉一定是新手妈妈爸爸或者新手家长的一道门槛， 对， 甚至很多全家人都会因为宝宝哄觉这个问题打得一团乱麻。 我觉得有人会因为我说，哎，我不擅长哄睡，所以你往后缩了。 对，然后哄睡的方法可能每家都有自己的一些秘技，不管是抱睡呀、溜达着睡呀、什么中华曲库全部都拿出来唱着歌哄睡，各种各样五花八门。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视频，宝宝的睡眠哄觉方面有没有些什么样的小技巧？ 小杰，你们家孩子睡觉让你头疼吗？ 也不是很好，就是特别我儿子晚上哭闹比较严重。还有就是他们的睡点比较晚，我刚刚说了，就是一般别的孩子8-9点，家都是11点、12点， 这为啥呀？ 是不知道，他们的生活中可能也随我们吧， 跟大人有关系吧， 对，也跟我们有关系。但是的确我们的工作不可能8-9点就直接能睡觉， 但你可以早点让孩子睡觉，然后你继续工作啊。 这个问题问到我了，就是很难， 但是你让孩子睡觉你需要一定的，对， 对，你需要把那个现场布置一下， 全部黑掉， 而且需要一个过程。 过程，因为很多专家跟我说过，太晚睡对他的生长发育不好。 那会怎么样呢？就是会精神不集中啊， 尽量 会生长发育。 我会觉得他们生长发育上可能个头会 有一点， 而且两个孩子很瘦， 因为说午睡仅仅是缓解，其实真正生长激素是在晚上的睡眠激发的。 其实生长激素就是在深睡眠中间会有的， 对。 这是大家比较熟悉一个歌手的袁成杰哈，他分享他的一个痛点，就是孩子睡得很晚，11-12点确实是有点晚，对于2-3岁的孩子来，学龄前的孩子来说， 我们家孩子有时候10点半、11点，所以我也很担心。 他睡到什么时候呢？ 早上的第二天顶多在早上8点或8点半。 就我们之前讲过一个概念，就是说睡眠生物钟这个事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物钟。 对， 你只要不是纯逆向，你只要不是白天在睡觉晚上醒着，就不会影响你的生长激素，就是你的褪黑素会正常的。或者还有一个更加极端的科学验证是证明说，只要你能够保证在你深度睡眠的过程当中，你的睡眠环境是黑暗的，你能够去分泌出褪黑素，就不会影响到你的生长发育。但前提是你这个作息必须是长时间基本稳定的 啊，就不能说3天2头有变化。 对对对对，不能一直在倒时差的过程当中。但是呢，我们普遍会认为说，因为白天会有自然光进入到房间，所以如果你晚上睡得太晚的话，你自然而然第二天早上醒的也不会太晚。对于孩子来说，因为光一亮，房间一亮，你肯定就被光照醒了嘛。 对， 所以其实像袁成杰这样的父母也是比较多，因为自己的工作原因导致没有办法让孩子先睡。 我觉得不只是他，就包括像我们两个人，还有包括他们俩还没有啊。看了一下，当场拉进群里。 对，你们俩可以说你们自己 小时候 怎么处理你们的睡眠时间的。 我 对，先戴毅说吧，戴毅你们家是怎么处理的？ 我觉得是这样。我以前还都是比较随性，看自己，后来发现不行，因为孩子确实会容易跟着大人的这个睡眠作息走。于是呢，我们就会习惯性说在8-9点钟的时候把屋里的灯都调暗，然后让他有一个先适应黑暗进入到夜晚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个方法特别好，其实。 但是他还是会发现，比如说你要去厕所，你不可能不开灯，然后有时候家长会忍不住开个电视，然后电视就会有光有声，还会吸引他，所以他这样一个进入睡眠的过程也不会很顺利，所以也会被中途打断。到后来没有办法，就只能把他拘到一个小屋子里面，就睡觉的房间里面，把窗帘拉上，把门关上，把给他睡前的音乐玩偶都给布置好，然后做足一系列的一个睡前准备，大概就这样子也要需要40分钟到1个小时的时间。那个时候其实是要妈妈或者有一个经常安抚他入睡 的 人，对，陪伴他。等于说白了，这个时候这个人就要牺牲掉他晚上的一个时间来陪伴他，把他哄睡了之后，那如果说我们有工作有事情还要办，我们再出来开灯该干嘛干嘛。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其实对于有一些硬性安排在夜晚要工作人来说确实很难两全其美，但是也没有办法，为了让孩子的这个睡眠习惯不会被大人的生活习惯所影响，所以还是要舍得这么去做的。 首先我觉得哈，就是戴毅他的这个观念还是对的，就是先给孩子营造一个相对黑暗的睡眠的环境，让他去进入这个状态。但是你刚刚也说了，因为家里有其他大人忍不住会开个电视或者怎样中途打断这样的一个环境。 对， 其实孩子能盖到你们的点就是这样，你们就是想让我睡着了，接着 你们好接着嗨， 凭什么呀？而且包括你把他关到一个相对黑暗的屋子里，他知道出了这道门你们在干嘛。 没错，所以他经常会指着门，就是我还不想 睡的时候， 我要出去 我也要和你们一起嗨。所以最好的是刚开始有一段时间真的是全家举全家之力，除非你们家大到就是可以把区域分隔开来， 明白， 在他视线所能及的这个区域当中就是睡眠环境的话，他入睡的速度和这个进入的状态会相对快一些。但是这是需要全家人一起来就齐心协力的。 我 不要给他营造一个可能性和一个缺口，但凡有一个光亮的缺口，他 就 爬 过去了， 他那颗没有安顿的心就会被你们激发。 但是我觉得我们两个现在说的问题就是说，相当于是从外围环境给他营造的，但是好像有一个内因，就是他自己本身的能量电量是不是 耗 没，对，没有耗光，这个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 有啊，就是当你把光线已经慢慢调暗的时候，其实你可以进入到睡前的最后耗剩下的10%的电量的时候。 那个耗电物我个人认为啊，在我的实操过程当中，我认为也是应该在一个相对昏暗的情况下的， 哦，也是要在这样的情况下去耗电的， 对，去耗电。 我有一段时间会操作的时候会相对来说没有选择，很黑暗，我就会觉得那你耗吧，爬也可以，跳也可以，玩也可以，都可以，但后来发现不行，在灯光不变暗的情况下，它始终不会让自己进入到 一个 睡觉的状态，对，很兴奋，所以后来就不得已说把所有的灯都关掉，你慢慢在黑暗当中耗吧。 而且我觉得有经验的妈妈应该都能够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就是如果她入睡之前玩得特别嗨，是那种疯玩的状态，她其实会增加她整个深度睡眠过程当中的惊醒率， 对， 她还会多做梦，所以其实在睡前可以耗电，但是耗电也很讲究方式， 嗯， 还是要在一个相对，然后所以你可以说你的理论，对 对，就是相对peaceful 就是稳定安静一点的缓慢一点的这种环境下进行一个哄睡的这样一个形式， 对， 然后比如就可以拿他那个玩偶出来，就是比如给小熊穿上睡衣，然后他也要睡觉了，你也要睡觉了，就是玩一些比如就是睡眠绘本里边的一些情节，就是跟他慢慢的去讲，慢慢的去说，然后真的不太建议玩就是在床上跳的这一种，因为他的整个身体就会兴奋起来，就更难入睡，再加上包括刚才袁一说的那个会惊醒啊，然后可能会做梦啊，然后这种频率真的会高， 对对对，维维，你小时候有这样相关的记忆吗？反正我小时候我们家那边的俗语就是说，如果你今天玩得特别特别疯，晚上会尿床， 对， 我也听过，我也听过 我们是玩火会尿床， 玩火和玩嗨都会尿床 维维，你小时候有这样的经历吗？ 但是我妈就可能就觉得必须得给爸爸布置点任务，所以哄我睡觉都是我爸的任务，就是我爸晚上想要出去玩的话，我妈说行，你出去玩可以，但你必须把孩子哄着了你才可以。 妈也厉害，那你爸爸会有什么样的方式哄你睡觉？ 据我妈描述，我爸就是在屋子里溜达来溜达去，然后 抱着你吗？ 对，然后只要把我溜到睡他再出去玩 啊。 对， 所以抱睡真的是很多家长都觉得最高效直接， 哎，可是我觉得这个效果特别伤人，不只是伤大人，因为臂力太可怕了，因为十几斤无所谓，二十几斤三十几斤还抱着的时候，那真的是 对 太残忍了， 这就是抱睡的一个弊端，就是你一旦养成这样的习惯，孩子就会很依赖，首先这个抱的人如果今天他 不在了， 临时缺席了， 对对对， 他就很难入睡，其次就是对家长的体力非常的考验，而且很难放下去，越大越难放下去，你但凡给他放上去他就醒，立刻就醒， 对， 可精了，所以这个方法不是好方法。到底有哪些科学的哄睡方法，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我来研究一下哄睡的方法了啊。 5S 这厉害了，5S、 哎、 这事大 S 知道吗？这个其实是安抚孩子3个月以内的小宝宝，安抚他的一个方法。这5S 是5步，第一步就是裹襁褓，我们刚刚其实有说到过，就是把那个襁褓巾给它裹起来，这样能够减缓它的惊跳反射嘛， 把手也给裹在里面， 对， 脚可以让它自由一些。 对，第二个其实就是侧卧或者是趴着，这个是一个姿势，但是这个姿势不适用于小月龄的宝宝睡觉哈。睡觉的时候，小月龄3个月以内的宝宝一定是要仰睡平躺睡的。但是如果他哭闹的时候，你想安抚他，怎么安抚呢？你可能能够把他换一个姿势，就是比如把他侧着躺，或者是把他趴着，他其实可能很快就不哭了。这个也是一个小技巧。还有就是嘘声，嘘，就这个声音，这其实就是咱们刚刚说的白噪音了。这些白噪音能够让宝宝像是回到了子宫。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妈妈的子宫里听到妈妈血管血流的声音，就很像这个声音。 那其实我们唱一些摇篮曲，包括刚才小杰说的那个 很单调的， 对，就是没有什么起伏的歌，其实也是这个原因。 你也可以用 APP， 就 APP 有 对，有 APP， 后来还是没有我的歌声有用。我说我唱歌是有多难听，然后我抱孩子，就晚上那时候我是刚生嘛，3个月。那个老婆在里面睡觉，她又很累，然后我就把孩子抱出去，就刚那个雪绒花唱了一整个一小时，然后半夜然后一个人这样走，我好惨好惨，但是她还是没醒，就一直哭闹嘛。 然后刚刚说了3个，第4个就是摇晃，摇晃应该大家用的比较多吧，就是抱着他摇啊， 摇一摇。 但是要注意的就是你一定是比较轻微的，我们有时候在微博会有看到过嘛，就有的会有摇晃综合症，小朋友的摇晃综合症，他一般就是高频率大幅度的去摇孩子，那个一般会发生在父母情绪失控的时候， 就你哄孩子怎么哄都不睡，怎么哄都不睡，你自己崩溃了， 就是 他就会父母就会晃他。如果你大频率高频率这种大幅度的去摇孩子，有可能会造成他颅脑的损伤。而且还有最后一个是吸吮，就是刚刚用到的安抚奶嘴嘛，那个也能让孩子平静。但那个安抚奶嘴用还是蛮关键的，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不要过多和过于频繁长久的用，另外就是引入的时间不要太早，一个月以内尽量不要用，因为那个时候孩子正在建立母乳喂养那样一个过程嘛。如果你用奶嘴可能会变会有一些乳头混淆，包括他要很好的清洁呀，要注意他的更换啊， 对， 他会有一些要求，所以这个是五 S 的最后一步吸吮。 好，那我们顺时针来说哈，然后就是这个 easy 法， 哇， 三小时 easy 程序，看上去不太 easy 啊，这么密密麻麻的。 其实一说就很简单了，像这个 easy 呢，就大概宝宝一个月以后到很大了，可能一岁多两岁都可以继续用。easy 的它其实是四个单词，一是 eating 就是吃饭，睡醒了之后他可能就饿了，先让他吃，吃完了之后玩 activity 玩充分的活动运动，然后活动完了到他困的时候 sleep 该睡觉了，这个时候就不要喂他吃饭了，这个时候睡觉就是睡觉，把吃跟睡完全分离开，到睡觉的时候就睡觉，他睡了之后就是 your time 你自己的时间了， 哇，这 太 好 了。 就很多人是在睡的时候再开始喂他， 对，就是当然是这样， 睡之前喂， 因为如果你在他有困意的时候让他吃的话，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因为他已经困了，他吃不了多少，吃不了多少就睡了，然后肚子又没有很饱，那睡不了多久又醒了，其实这样一个循环就很容易影响 找到问题了， 颠倒都是先睡醒了之后可能 先玩 然后再吃，吃了一般觉得就跟大多数一样，就睡前吃着吃着最好是困着困着正好吃完一口啊，睡着拿出来就睡着， 对， 感觉都是这样。 这其实就是宝宝建立了一个吃和睡的联想，他认为我睡觉一定嘴里是叼着奶，如果我不叼奶我就是睡不着，他会这样想。 对，所以大家看到我这个题板上密密麻麻写这么多，其实它就是三小时一个循 环，其实就是很 三小时一个循环。 睡眠通行证呢，它是用在大宝宝，我们刚刚节目一开始说到了磨蹭的话题嘛，现在我觉得每一家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小朋友入睡很难，他晚上要拖个一小时才睡，睡前磨蹭这个太常见了，对吧，这个太常见了。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小方法挺适合，大家可以试试。首先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概念，就睡眠是有规则的，不能说孩子说一撒娇我不想睡，那再玩会儿，如果你已经玩到他崩溃了那个时候再让他去睡其实已经过了，所以你一定要先从小就让他稍微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就是到睡觉的时间就要睡觉。另外就是有个小 tips， 就是睡眠通行证，就是这个比较用于三岁以上的大宝宝，它是什么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卡片，我们可以自己做，我给你写一张小卡，就是一张什么呢，权力使用卡，你想用来干什么你自己决定，比如说你想用来喝一杯水可以，你想用来上一次厕所可以，你想用来跟妈妈抱一下可以，但是这个事情呢5分钟之内要完成，而且每天晚上只能用一次，用完这一次之后你就没有理由了，不要再找原因了，不管你要做什么事情妈妈都不同意了，你都要躺在床上乖乖的睡。这个卡的好处其实就在于，第一方面它给了孩子一定的自由，第二点就是它有边界，父母告诉他你只有这一次机会，用完了你就要乖乖的遵守我们的约定，你就要躺在床上睡觉了，所以这两者结合起来小朋友就会比较吃这一套。 我还想问一个，他们就说小孩那个睡不着就让他使劲哭，哭完了他哭累了就能睡着了，好像这还是一个什么疗法， 哭声免疫法，这个是一个挺有争议的方式，他在欧美用的还比较多，但你前提是要确保孩子真的困了，到这点他真的困了你就把他放进去，然后你确保他的睡眠环境没有风险，就他一定是不会掉下来呀，然后不会有什么东西蒙着他呀，就放在那儿，然后你就出去了，出去他就 哭 你也不进去，然后直到最后自己哭累了就睡了，这个是一种方式，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可能个人是不会推荐用这样的方式的。 就是现在讲到了几种比较科学的哄睡方式，最后的一个哭声免疫法有一阵子特别特别流行， 真的吗， 包括像马伊琍她在第一胎艾玛 也是这样用哭声免疫法养大的。但是后来马伊琍现在不是生了二胎之后，也在母婴方面还挺有研究的嘛、嗯。他就忏悔说，觉得很后悔的一点就是对老大使用了哭声免疫法， 因为听上去就会过于的残忍。 哦、对， 对我觉得没有谁愿意在养育孩子过程当中跟孩子较这样的劲。因为但凡能够使用哭声免疫法的还是小宝宝，就他自己还没有自我的行走能力啊，就这种基本生活技能的时候， 对，或者他完全不会说话，只能用哭声来表达各种情绪的时候，可能我能接受哭声。 对， 但如果他一旦可以能表达出说我是因为希望你能陪我，或者能说一些简单的字和句的时候，那再让他哭，我觉得太撕心裂肺了。 对，所以哭声免疫法确实我也不太个人不太推荐、嗯、 对， 但前面说的几种方式其实还是可以的，尤其适合那种已经有一些自己的想法自主意愿的， 嗯， 有说话能力的孩子，他如果睡觉之前有一个磨叽的环节的话，你可以给他用那个睡眠通行证。 嗯， 其实也是之前 LC 有跟我们讲过，就是制造一些仪式感嘛。 对， 对， 把这些仪式感的事情弄在卡片上面，一条一条都做过了，画了勾了、嗯、那你就得睡觉了。 对， 又给他营造了自由的环境， 对， 又让他有了边界， 嗯， 这个很值得 让他主动去做，就是你该干什么啦、嗯、你自己做到了再打一个勾， 对 对 对， 很有效、嗯、 这大概是在几岁之后的事情，三岁吗？ 三岁 以后是吧，三四岁的样子。 对，因为那时候他对自己做的这个决定他更有履行他的这个任务感， 嗯， 嗯，而且他会发现自己很多想法得到了大人的尊重。 对， 嗯哼， 但是像你们现在就是一岁的样子的时候，其实也应该给他去制造一些睡前固定会做的一套流程，让他去熟悉起来。 嗯， 比如洗澡，洗完澡喝奶、 嗯、 喝完奶刷个牙、 嗯、 刷完牙以后你可以再讲会儿书、 嗯、 但那个时候就是灯光得逐渐逐渐的变暗了。 嗯， 在逐渐变暗的 变暗的时候怎么讲，怎么看书啊，家长也会很奇怪。 比如说我们家就是把大灯关了、 嗯、 开一个台灯、嗯、因为他只是听书嘛、 嗯、 他在听的过程当中他不会全身心的就是全神贯注的来跟大人一样举着书，他不会的、 嗯、他会一边玩，然后玩 他会干自己的事情、 嗯、 对，然后你就给他讲，你只要保证你这边的光线是 OK 就可以。 哦，那好，其实我现在前半部分按照原因说的基本都有这样的程序，洗澡他也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嗯、 只要他快饿了他就被期待说哎呀我，你就看他浑身就像有问题一样， 他们家特别爱吃，他们家特别爱吃， 就你会觉得不行，我到这点之后必须要吃点什么、 uh-huh. 然后吃之前必须要先洗澡、 uh-huh. 哦，洗完澡还知道哦，我澡洗完了接下来我要喝奶了、 uh-huh. 喝完奶之后我就要换新的睡衣，换干净睡衣之后呢接下来就是有后边你要给我安排了一些睡前的嬉戏活动、uh-huh. 这个嬉戏活动不定量哈，不一定，可今天是去那儿爬爬玩玩，明天是去那儿爬爬玩玩，然后最后就是哎哄睡拍着睡着、 uh-huh. 嗯， 对， 基本上这样子， 其实也挺好， 流程规律就行， 对，相对规律就可以了、 嗯、好， 我们都在说睡眠的一些这个小的方法哈，科学的方式，稍后呢还会有一些跟睡眠相关的话题，以及我们今天的主话题聊到的是怎么样利用家里的厨房还有卫生间这些成年人觉得相对危险的不可以去的地方、 嗯、 来制造一些机会让孩子去见识到更多的生活的小技能。 嗯， 稍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也可以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 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同学们好， 你有多久没有回到课堂了？有多久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了？有多久没和你的老师聊聊天了？9月8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诵读沙龙特别活动，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暖心呈现。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9月8日，听桃李芬芳。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文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科比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 这城市 凌晨7点的样子都见过， 何以解忧？ 唯有辣妈正传。 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长隆梦工厂的辣妈正传，我们正在进行的是第二个时段的节目。现在我们嘉宾席上的两位呢，坐了一下 位置， 但是我在给他们改那个字幕，你知道吗？ 嗯哼。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两个人的名字就这么难舍难分， 连在了一起，是吧？ 对对对对， 没关系，我们还是要介绍一下，从画面的左边，是我们的Monsi Club 的 LC。 Hello， 大家好，我是 LC。 另外右边是我们熟悉的维维。 大家好，我是维维。 现在打完了 Monsi Club 的 LC 之后呢，然后维维的名字就出不上去了。我们 谬赞太多了，是吧？ 没关系，一会儿让我们的后台技术人员继续来处理一下这个问题。今天我们要聊的主话题，说到是那个厨房和卫生间怎么来巧利用， 对， 帮助孩子去获得一些生活技能嘛。但是刚才在说哄睡的方法这件事情，讲到了说睡前可以给孩子去创立一些规则感、秩序感，以及稍微大一点有自主意识的孩子呢，给他一些自由的选择的方式，然后让他明白说啊，我做了这些选择，我希望在我睡觉之前去完成哪些事情，然后每天画勾，完成以后那就乖乖睡觉了。 对， 这都是应对不同年龄的孩子睡前的一个方法。那接下来其实在小月龄宝宝的时候，大家现在对于白噪音这个概念已经很熟悉了，哪些家里的常用物件可以帮助宝宝更好的进入梦乡，取代家长抱着唱着儿歌晃荡着去睡呢？其实生活当中很常见，非常多。我们来看看都有哪些小物件是可以帮助他们入睡的。 这些呢，就是我们搜集来的一些哄娃睡觉的神器。 这不是开玩笑吧？是吧？ 对，其实有的大家比较好猜哈，有的可能有点疑惑。像那个呢，就是纸巾。 纸巾？ 对，哎，袁春姐，你来想象一下。 不知道，纸巾跟大家就是玩游戏嘛，可以跟大家猜，比如说，哎，你看这个手里和这个手里哪个手？哎，这个手，这个手，可以跟大家玩很久。 那本来人家 睡吗？ 人家八点能睡，你这样玩到 十二 点 睡 着。 对， 它其实这个纸巾哄睡法是这样的，它有很多条件。就第一个，就是小朋友当时的状态已经很困了，但是还没有闹觉，就是不是很烦躁，然后这个时候呢，可能拿这个纸巾这样一下一下在他脸上这样抚摸， 哦，这样很痒， 就是干的纸巾， 干的纸巾就可以。他有的小朋友他其实就会睡，原因是什么呢？一个就是转移他的注意力了，有个纸巾转移他注意力，他可能就 这很痒哎， 对呀， 这有方向吗？你看，就小杰他是从下往上，然后看小暖是 从上往下， 反了 反了， 对。 从上 往下， 往下， 因为会让他闭眼。 嗯， 你这样一摸，然后他的眼睛会短暂的闭起来，然后你多用几次，他眼睛多闭几次，有可能就睡。 那我明白，如果反了就麻烦了，反了 就 是 睁开， 睁开了，眼睛越来越大了。 哦，这样。 好，那第一个这个纸我们知道怎么用了，那第二个它是一个包巾 襁褓。嗯，这个是对三个月以内的小朋友非常管用的，就是把它包起来啊。 来，小杰，你再想象一下，这个怎么样？ 这个我们家也没用过。 你们家小时候没用吗？ 没有用过。 它是这样，把小孩放在里面， 这不像把它捆起来了？ 捆起来，就是把它捆起来啊。 把他手也捆在里面。 对，全都捆在里面。 要捆 起来，这样包起来 就很紧。 胳膊要捆紧，但是腿部要有空间。 哦， 对。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小月龄的孩子，他其实睡着睡着，突然手一动就醒了。 对， 其实这个就是他的一个惊跳反射，就是我们要用襁褓，就是让他惊跳反射消失， 有安全感， 睡得更安稳。 哦、 这样裹起来，就像在妈妈的子宫里，他会很有安全感，会睡得更踏实。 哦， 对。 嗯、好，那第三个就是 吹 风机， 我很不解这个， 这个就是白噪音嘛。它就是非常单调的声音，包括收音机的雪花声、 汽 车的轰鸣声、还有洗衣机的声音，包括吸尘器的声音，就这种非常单调、重复的这种频率的声音。 哦，你这样提醒我了，怪不得我他们说经常给孩子唱那个儿歌，就晚上睡觉前儿歌，我会发现有一些歌唱了他就没用，但是某一些歌他唱的就容易睡着。 哪些歌？ 比如我唱什么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他就不睡。 为什么？ 因为音调还是有起起伏伏 啊。 那什么歌他就爱睡？ 后来我唱那个 Edelweiss 雪绒花 Edelweiss Every morning to me dream，就唱的他马上就睡着。这个原理应该跟这个吹风机原理一样， 但是我觉得这个吹风机最好不要直接对着孩子用，因为如果是热风的话，还是很容易灼伤孩子的。 嗯， 啊，这 最好是把这声音录下来。 哎，这个办法好。咱们来看下一个啊，下一个是这个 安抚 奶 嘴。 这个你们家用过吗？ 用过，但是不好用。 每个孩子他需求不一样。我个人的经验哈，三个月以内的小朋友用一下可以，但是慢慢大了，我们就要想办法稍微控制一下他使用了，要不然的话，安抚奶嘴如果在夜里用的话，会非常容易让孩子醒。因为他嘴里习惯叼着了，如果一旦掉下来就会醒来，然后就需要你再帮他塞进去。这样其实就特别辛苦， 一直叼着会流口水吧，他就一直在分泌那个唾液。 尽量不要一直叼着， 而且咬合也会不好。 所以我刚刚说小月龄的时候适当的辅助一下可以，但是尽量不要持续的长时间的频率很高的用。 好，那我们来看下一个。下一个是这个纸尿裤。 这个是我们家到现在都在用。 一定要用啊。对， 就是我们家孩子，我很蛮开心的一点就是到现在没有尿过床，因为我一直让他们24小时穿纸尿裤，而且因为处理的好也没有长过什么 尿不疹 啊，尿不疹啊或者痱子什么的。 对，其实选对纸尿裤 的 话是不会有那个红屁屁的。 没错， 关键省力，你晚上不用想太多。 是啊， 你一觉睡到早上醒，你最多知道换一块就好。真的，我建议大家还是要买一些我觉得、这个、 好的品牌、啊、 这个是真的要花钱的，买一些好的品牌，优质品牌。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孩子日常用的最多的，除了奶粉就这个。 那其实如果选一个好的纸尿裤，像小杰也一再说，选择纸尿裤一定要选择好的品牌。就如果它是很干爽、很轻薄的，其实反而能够让宝宝的屁屁在夏天不会红屁股。哎，这个是 安抚兔子的 玩具，有的小朋友可能会喜欢抱个小熊啊，对，或者是这个小兔子。 我就是抱着它的大板。 那说明你还没有成家，成家了，你有另一半在你旁边，你每天真的想的就是，哎呀，走远点，我一个人睡了。好烦啊！ 你这样说出来，你不怕被那个太太听到吗？ 没，就是说事实应该还好。老婆对不起啊，老婆对不起、啊。 那这种安抚的玩具你建议吗？像这种 毛绒 玩 具，像这种毛绒的是非常需要清洗的。 对，这个我刚刚想说，第一有没有过敏源？ 而且过敏，就是我想说的，就有的小朋友会过敏，尤其是一岁以内的小朋友会比较危险， 会引起窒息。 对，一定要找透气一些的，然后才是好的安 抚。好，我们来说。刚罗列出来这些所谓的安抚神器，其实可以大致分为好几类。比如最后说到那个安抚的小兔子和那个安抚奶嘴儿， 就是其实都是一类属于安抚 玩具 类的，对， 对， 他就是给小朋友找一个心理的依托， 嗯， 包括 LC 刚刚还在讲自己的经历， 对， 嗯， 我就特别就是小时候睡觉，因为我是一直躺在一个毛巾被上，然后我就特别喜欢搓那个毛巾被的毛，直到现在我都觉得有毛巾被睡觉的时候特别的踏实， 嗯哼，就是你是不是小的时候那段时间那个毛巾被就只专属那一块，换别的不行？ 对，那时候就是我妈他们也问过我这个问题，说是要毛巾被还是要妈，我就要毛巾被。后来他们就管我毛巾被，说这是你亲妈，这那是你后妈。 我遇到过这样的家长，哎，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问这种问题，就是 我肯定会选你的呀。 就是刚才讲到那个安抚奶嘴的时候，就是好多家长一开始觉得说宝宝掉一个安抚奶嘴，包括我自己在那也是的，掉一个安抚奶嘴很可爱耶，是小婴儿专属的。 对， 可是到了一定年纪，他开始两岁了，甚至到三岁、四岁上幼儿园了，他还戒不掉那个安抚奶嘴的时候，家长就开始头大了。 嗯， 然后我有一次看到我朋友圈里面一个妈妈，她发朋友圈发的是她儿子上中班还叼个奶嘴儿，就配的文字是问他要奶嘴还是要妈妈，他毫不犹豫选择了奶嘴。 我可以理解他， 因为他已经按照我们大人的话，他已经成瘾了，对不对？这个瘾在短期之内他就没有办法戒掉，怎么办？ 对，就是安抚的这类玩具本来就是让他成为一种习惯嘛， 嗯， 就他成瘾了其实很正常， 嗯， 但是奶嘴这个事情吧，它比较外化， 嗯， 就他如果已经成瘾到白天都要带的话，确实是需要去戒一下的。 嗯，可是我们看到很多外国的友人们、外国的朋友们出门带着孩子的时候，恨不得全天孩子叼着奶嘴，因为他不会喊不会叫，就叼着奶嘴很可爱的样子，就是这一 是 这种状态。 有过，我觉得这就看各个家长的心理的接受能力。 对， 就是其实现在的奶嘴的设计是对他的牙床不会产生什么过多的影响的，不会有什么危害。 嗯， 但是如果当他的牙齿已经长全了的话，其实奶嘴就可以把它戒掉。 嗯， 反正我们也经历过一段时间戒奶嘴，大概就两天。他到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哭着要、要找，就指着说他不会说话嘛、然后但就是下定决心给他戒，就不要给他留念想。 哦， 就把家里所有的奶嘴 都不行是吗？ 就把所有奶嘴都拿走，这是第一，不要让他看见。很多时候孩子其实就是想不到，忘了也就忘了。然后其次他会哭，他会哭着要。那你就给他分散注意力。就是他那个，因为是一岁半的时候我们戒的，那会儿还处在一个分散注意力很好用的时候。所以你就给他讲故事啊，或者给他一个，或者陪他玩一会儿啊，让他舒缓一下情绪啊。 对， 然后拍拍他就可以继续睡了。就你会发现说没有什么东西是离不开的。其实他小孩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 因为我们家孩子现在这个岁数正好是一岁多一点，他就有时候会出现一些问题，我觉得可能跟很多其他的一岁多的孩子有相似的状况，就是他可能是叼着奶嘴入睡的，没问题，睡着的时候可以把奶嘴拔出来，但是等到半夜他有一些翻身啊，因为我不知道很多孩子喜欢翻身，或者我们家相对来说比较喜欢翻身一些，翻就把自己翻醒了。翻醒之后迷迷糊糊还想再把接觉的时候就需要奶嘴， 是 那个时候没有奶嘴他就会折腾醒了。醒了之后呢，我是一开始是不想给，但是因为没有办法，怕继续哭闹下就会吵醒其他成员，所以就把他给堵上，给他塞给奶嘴。 这个问题你不提我都忘了，就是有这样，当孩子把安抚奶嘴作为自己的安抚工具的时候，或者其他安抚玩具作为工具的时候，他就会有需要他来接觉的这个事情。因为他睡着睡着睡着嘴巴松着，可能有时候敞开了呼吸不上，奶嘴掉了，他半夜里会摸那个奶嘴找奶嘴，然后塞回自己嘴里，很精准。 对， 你都不知道他的红外线在哪，他就能摸到那个奶嘴然后塞回去。这就是为什么我后来也下定决心说一定要给他戒了，是因为老靠着这个接觉，我觉得不行。于是那段时间确实就会出现，你要稍微关注一下他中间的睡眠。对，他但凡有要醒的迹象的时候，你要保证他醒过来能够看到自己，能让自己产生安全感的人，那个人就是你啊。 对， 在你们家应该就是你， 基本上来说就是妈妈。 对， 他要跟着妈妈睡。 对，确实那戒的时候我个人觉得跟断奶有点差不多，只不过断奶的时候不能见妈妈，要有别的成员陪着。 对， 这个时候呢，妈妈就要派上用场了。接奶嘴的时候，对对， 所以我觉得奶嘴这个东西还确实是既可以称为孩子哄睡的神器，但是也在后期那个道路上， 对 也会有问题。 那对于小月龄宝宝，其实刚刚说那个纸巾那个真的挺神奇的。我看到过有外国人拍那视频， 真就是从上往下撩，撩了大概10次就睡着了。宝宝很小吧，很小，小月龄宝宝，回来几个月的，就比较好哄，比较好骗。 对 对, 对， 还有那个吹风机那个事情，我是真的建议大家，小月龄宝宝的家长可以去下一个手机 app， 像那种专门的叫什么 sound maker 或者 sound voice 什么之类的这种软件，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白噪音，包括失眠的成年人也可以使用，什么这样下雨的声音， 下雨 滴落下的声音，包括像吹风机的，然后马达的声音，然后洗衣机的声音都有，总有一款适合你。 我们家是在相对来说月龄比较小的时候，有一款灯，那个灯里面会带自带白噪音，也有一些带音乐。 对对对对对，那个 很有用，对，我觉得也很好用，在月龄小的时候。 现在这种产品太多了， 对， 就是没有，只要你想到就没有做不出来的， 没有买不到的。好了，我们今天的哄睡环节先暂时聊到这里，赶紧进入到我们的下一个环节。说到在家里的厨房和卫生间怎么来巧妙利用陪伴孩子成长，那在过渡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辣妈代表，同时也是气象主播王毅为我们带来的最新一期的辣妈说天气。欢迎大家来到辣妈说天气。一转眼已经是八月底了，现在北京的天气白天30度出点头，略显炎热，但一入夜气温就能降个将近10度的样子，连拂面的风也有了一些凉气儿，不免让人觉得这是不是就是秋天了呢？是不是到秋天还真不是我们的感觉能说了算的，这啊也得有一个气象标准，不过这个标准也有新旧之分。气象学上入秋的老标准是某地连续5天日平均气温啊，就是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加起来除以2，结果在10到22度之间，第一天就是入秋日了。那这里面呢需要5天一鼓作气，绝对不能中断，一旦中断就得重新再算。比方说某地连续4天都符合条件，可是第5天来了一个超级大回暖，这就不符合条件了。所以呢，入秋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也会导致每年的入秋日期差异较大。那相比之下，新标准比老标准就更容易达标了，只需要某地日平均气温的5天均线稳定低于22度，就可以判定为入秋了。把5天作为一个整体，它的稳定性肯定是要比单天强多了。那北京常年的入秋日期是要到9月12号，所以现在严谨的来说还是夏末，连初秋都还算不上呢。所以大家在聊天的时候可千万千万记住，别说错了。虽然说北京还没有入秋，可是眼下北方已经有很多城市达到秋天的标准了，像哈尔滨、呼和浩特以及长春、兰州都入秋了。那入秋一旦开始，早晚就会越加的凉爽甚至清冷，所以对于北京的朋友来说，这半个月大家赶紧置办一下秋装吧。好了，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下周再会。感谢王毅为我们带来的辣妈说天气哈，这了解到了现在还是夏末，就是北京话说。 所以今天正好我做另外一档节目，我就说，哎，今天已经开始过秋天了，所以我发现我说错了， 没事， 还没有开始进入到秋天， 就很多城市已经了嘛，就包括在咱们北京盛夏的时候，那个爽爽的贵阳、贵州都需要穿秋裤了，晚上。 对，但是我觉得这两天的温度，早晚温差这么大，就让人觉得舒服很多。 对， 对， 包括白天会不会热一些，但是晚上已经可以能够很好的不用开空调、不用风扇一直吹的入睡了。 总之在这样的季节交替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家里的老人和小孩儿。千万不要着凉感冒。刚才来直播间小朋友还有就是就 感觉鼻子不太爽。 对，好了，我们赶紧来进入到辣妈正传当中，聊一聊这个厨房的巧思和妙用。我觉得先从厨房开始吧，因为厨房当中新鲜玩意儿确实是挺多的，而且我现在观察我身边的那些2、3岁的小朋友们，他们真的对模拟厨房玩具非常感兴趣。我记得我家孩子的第一套比较成套的玩具就是一个小厨房，然后各种锅碗瓢盆、小铲子，然后刀、盘子、杯子，所以他很小的时候就会说，我泡一杯咖啡给你喝，拿一咖啡杯端给你，然后一定要盯着你这样喝完，然后发出一声然后他才会很满意的把它端走，都有这样一个模拟的过程。 从小有一颗服务员的梦想。 对， 确实 工作很到位， 因为可能发现小朋友在家里的时候，他经常会看家里人，比如在厨房里忙活。 对， 中国人可能真的是在厨房待的时间比较长。 对， 不管是做饭、烧水、切菜，然后包括你洗洗水果，对吧？所有都要在厨房里完成，对吧？所以我觉得可能小朋友会觉得，哎，那个地方进进出出，总有很多人端来很多东西，端进去的是那样的，出来之后变成另外的样子， 对， 就变得很香甜可口。 嗯哼。所以我最近在追那个幸福三重奏嘛，然后其中有一段就是那蒋勤勤跟陈建斌，然后因为蒋勤勤那会儿参加节目录制的时候肚子已经很大了嘛，就已经可能七八个月了吧，然后他就有一天跟陈建斌说等我肚子再大一点我就不能做饭了，然后陈建斌不会做饭嘛，就头很大，他说人生为什么每天都在做饭，不停的在做饭， 别吃啊， 就是你会发现就是好多咱们身边的人都会吃完这顿还没吃呢，对，我妈妈就是这样，每天晚上临睡之前 考虑下一顿要吃什么 就要问明天晚上吃什么。 其实挺好，这可能是很多家庭主妇她的一种预判的一个能力和习惯。 对，所以这有就为什么孩子会受这样的影响，是因为基本上在家里面成天陪伴他时间最多的那个人，也是家里面操持这些家务最多的人， 而且全家人会对待操持家务这个人无比的依赖和信任。 对对对， 就是主心骨一样，所以你会发现基本上那个人就是经常在厨房里面忙碌的人，而绝对不是在厕所里忙碌的人。 但其实厨房当中像什么色香味包括触感和思考方面，这些都是可以去激发孩子一些想象力的，是吗？ 对，然后这个厨房的魅力，应该是从几个月开始，大概八个月左右就对孩子有特别大的吸引力了。然后因为那个时候他处在一个其实是小事物敏感期，他喜欢抠东西，然后厨房里又恰巧有那么多那种斗啊厨的，就是他一拿手一抠就会有一个抽屉出来，然后抠出来那个抽屉有可能是搁筷子或者是铲子的，然后又特别适合他去抓握，然后拿出来之后呢发现掉地上还有特别大的声音， 天哪，这一连环都太有趣了。 然后他再一抬头看上面还有四个抽屉，他觉得这是一个什么世界。Wonderful world， 这就是。然后他就会因为一层抽屉他都玩不过来，然后往往这个时候又被成人发现，哎，你怎么在这儿呢，然后就把他端出去了。 对， 然后就说你居然把我端走，一定是你想玩吧。 哦，原来是这样解读的。 就是孩子，然后他就会爬过去，然后再到厨房门口看你不在，再进去，再拉开那第一层。 对对对， 然后把因为厨房那个斗他肯定放好多东西，然后他再挑出第二个什么小漏勺啊，那个勺子呀，铁勺子、瓷勺子，然后他就开始当当的就敲。神秘， 天哪，他就是神还原了孩子内心世界。 我刚想好就是 终于 LC 你当了多少年巨婴是吗？这么了解孩子的想法。 这个，还不是巨婴，是因为我有外甥，他就是刚好八到十个月就是这个阶段，我观察了他整个就是他思考的过程和他游戏的路径，然后一个是拉那个斗厨他觉得太神秘，甚至他在那儿学会了扶展，因为他想拉第二层。 对，他站起来了。 对，他发现他颤颤巍巍的，就是我一定要慢慢站住之后才能去够第二层抽屉。 对，然后就太有意思了。然后后来呢那个抽屉就被关死了，然后就因为怕 安了那个安全锁 对，然后后来他又发现厨房里有一个架子是开放式的，然后放的都是那种盆啊洗菜的那种大的盆和锅，然后他发现哎，然后能不能玩那个呢，然后他又一屁股坐在那儿开始拿最底那层的盆出来，结果这个铁盆出来不要紧，就像苍啷啷一声 吓一跳，但又发现这个声音是他之前没有听到过的。 对，然后他愣了一下，然后怎么会这么大声，然后又拿起那盆咚往地上一摔，又脏了，然后就太有意思了，然后就一直摔那个盆，摔完盆之后发现架子上还有这么多盆，然后说你们都是什么声音，然后就能从眼睛里可以读出来他要开始了，然后就开始又拿一个盆，然后开始摔锅，就摔盆。然后整个过程就我老姨带他嘛，然后特别好的就是没打断他，一直给他录像，然后让我看这孩子怎么了，怎么这么爱当厨子，他们说这多好的探索。 对，所以其实那个时候他在不停的摔东西，不是在发泄情绪， 不是， 而是在探索因果关系。 对，他是从一个无意识的行为，然后说这怎么会响，然后最后变成有意识的，那不一样材质的东西都是什么声音啊？ 其实这。 真的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但是你看，我在听 LC 介绍的时候，我在反思我们的一些做法，就等属于在很明显打断孩子的这样一个探索的过程。 首先我们会因为厨房油腻，地板上多少会有一些这水那水的，觉得不干净。 对， 而且八到十个月的孩子他是爬的，不是走进去。 对， 那个时候手也是脏乎乎油腻腻趴了一地，然后你就怕那个抽屉吧，夹着他的手啊，因为他手细呀、啊、 对， 怕那个什么盆啊砸他 砸到他 脚、万一这抽屉打它里面是刀具呢，是不是也很危险？而且厨房怎么样也有明火。对，而且像我们这现在这个会走路了，腾腾腾给你冲到厨房了，你又怕这打开这明火的时候它有一氧化碳、它那个高度正好能够吸收得到、对不对？会不会一下缺了氧了？这都是 大人脑细胞死了多少啊？就像 对。梅梅，你小时候有经常探险厨房的经历吗？ 我不探险厨房，我探险别的地方。我比如说，我会探险那个大衣柜，我妈会明令禁止你不许去大衣柜。但是我经常会就是，而且还是好奇所有小朋友来我家里，就一块儿去衣柜里探险，就关上去，因为觉得黑暗。然后我就是想的是，哎，它是不是能连接另外一个地方？ 纳尼亚传奇的有一个镜头， 就是你以为那是打开一个另外一个世界的大门。 对，但我每回号召我妈说，我妈都会说你不许这么干。直到有一次呢，我闯祸了，我把那个我们家衣柜给淹了，然后我就闯祸 淹了。 对，又会带水进去吧？ 就那些。还好，我在想应该是一些棉质的还好，但麻质的估计要缩水了。 放在大衣柜里面 的丑的也完蛋， 衣服都得挂起来。 就自从知道宠物之后，再也不踏进衣柜了。 啊，那你这还属于自制力比较强的。 但是我还会探险别的地方，就是像卧室里面老式的柜子，不是中间会有一个斗吗？然后那个上面，比如说有一个主要的柜子会有锁，一般家里都会锁起来嘛。我小时候会钻到里面那个斗里，然后从后面去掏后面的任何东西，掏一个东西，哎，这是另外一个。再放回去，然后再掏一个，再放出来。 他小时候确实，我突然想起来，我小时候也爱翻抽屉，就因为抽屉里能找到好多奇奇怪怪的东西， 对， 有些零散的一些物件，包括还因为我们那边南方用一块钱硬币比较多，就这种零钱，大人会随手放， 对， 我能从。就如果我搜集完所有的抽屉，我能找出好几十块钱， 高兴 发了， 发了，就那种感觉，发了。 以前不是还爱掏那个沙发缝？你觉得掏出一个硬币，自己就是全世界最有钱的人？ 哦，沙发缝也是小朋友爱玩的， 对。 所以刚刚说到厨房这个事情哈 ，LC 观察了八到十个月，就是小这爬行状态的婴儿的探索过程。你有没有一些觉得说孩子们其实可以利用到厨房，在有成年人看管的情况下怎么去探索这些 合理探索这个地方 感官的这个事物？ 对，因为讲到厨房，就是这个如果真的让孩子去，确实会在生活上也会不太方便，因为确实会有危险，比如那个高处如果是放锅掉下来，确实对孩子也确实有这种潜在的危险吧。 对， 然后第一个就是尽量啊把他手能触及到的这些他觉得太有意思的这些东西放到他看不见的地方，或者你在那个比较开放式的这种架子上，比如搁一个帘子或什么样给封起来。然后第二个，其实如果他喜欢，因为我知道他喜欢的是什么东西，他就是材质不一样，声音不一样嘛。然后在我们家，因为那个我外甥也老去，然后就准备了一个地垫，然后地垫里那天我看到玩具，我快笑死了，有半个瓢在那 葫芦， 但是很轻，也不会伤到他。 对，然后我说，哎呀，这个东西真的太好了，这个又轻，然后材质有的是光滑的，而且是。半个它里边是粗糙的， 对， 所以它能体验的这些东西特别多，然后包括那葫芦上还有那个瓢上有一个尖儿，就是那个把的地方，它就在那儿抠那个就能玩很久， 玩半天， 对，然后就它就他每天就攥着那葫芦盘，我觉得 特别形象， 盘瓢每天，然后有一这个，然后又把一些厨房里的那种塑料的那种就是控水的篮子也在那边，然后有一些铁的盆，然后还有一些铝制的盆，因为重量不一样，这都给他准备好，一些塑料的那些碗，然后他就有时候是怎么玩呢？大小的，然后套着大的玩，就是练的一个空间。 这其实也是在感知， 对，然后 的一种认识， 对，然后它不一样的材质，然后它也会摸到、体验到。 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要进入到整点的广告时间。稍后我们继续来说怎么样带领孩子、引导孩子去探索厨房，包括其他更多的空间。其实有很多地方都是可以让孩子去感知和探索的。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算什么？ 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这城市 凌晨7点的样子， 都羡慕。何以解忧？唯有辣妈正传。 2个小时的潮流梦工厂，辣妈正传，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大家好，我是戴毅。 大家好，我是 LC。 大家好，我是维维。 我们正在聊的是怎么样去开发利用家里面那些现有的空间，尤其是像厨房、卫生间这种可能成年人觉得是禁区，但是对于孩子来说诱惑无穷的地方。稍稍加以一些安排布局，对，加上引导，孩子其实可以去认识到很多的一些概念，比如刚刚说到声音的呀、空间的呀、材质的呀，不同的感受。各位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选择潮流梦工厂，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也可以说说你们家孩子是不是存在相应的一些问题哈，他也喜欢探索一些什么样的空间。像白姐刚才说大衣柜， 对， 水淹大衣柜那什么， 但估计还好，水应该带的不多，只是说那个把衣服弄湿了，肯定会有一些问题。 就只是衣柜的地板湿了 啊，就只是 只 是，你认为是只是？你知道我听过一个最惨的案例，我觉得简直，我当时正在怀孕， 心痛是吗？ 我当时听完以后，我都不想要孩子了。 怎么了？ 是吗？ 就非常绝望，说的是说男孩特别淘，他们家养那种小植物，他把所有的泥巴湿唧唧都扔到洗衣机里面， 把泥巴都扔进了洗衣机里面。那洗衣机本来就是洗脏东西的，就多过滤几回就好 了。你竟然很淡定， 因为我觉得如果把泥巴全弄进了衣柜里面，这才是我觉得 泥了， 对，很崩溃的一件事情。或者说把糖稀这样的东西弄进来， 糖稀是什么？ 就是比如说，比如你冰糖化掉了，然后呢它又有粘度，但是它又看不太清楚，你把它弄到衣柜里面，那很多衣服就粘连在一起 呀。小的时候是个什么样的孩子？ 想象力很丰富的。 对呀，你能想到的就是拉的东西很多。对呀， 因为小时候我们大概80后的一些人都是玩过那种糖稀的，就那种糖稀吃完之后会嚼、 我见过那种绕的那种 绕的糖稀，那非常厉害。那个糖稀如果粘在衣服上，尤其是稍微暖和一点天气，它就会化你的衣服上。 你知道我都受不了那种，就是小时候咱们上学的时候，教室里面的地板还不是地板，是那种 瓷砖， 不是瓷砖，也不是大理石，是那种 水泥地， 水泥地，但是有铜线的那种。 然后还是黑色底色，里面有一块一块白的那种，像豆花一样那种。我说不清那是什么材质，反正就是很多的公共场合都是那种材质，就是有一些同学们会喝饮料，然后那带气儿的，就开玩笑，我给他摇完了以后，趁他不注意递给他，他一打开，滋一地，糖水嘛，在地上， 脚会很黏， 黏死了，那个是我最受不了的，所以带糖的水儿，我都不允许在我们家，就是你该在哪儿喝，你就站原地喝，不许动，你但凡挪地儿就会撒地上，一旦撒地上就会黏一地。特别不好擦， 可能每个人对这个耐受能力不一样。 对，我对于这种特别不能够接受， 就像很多人密孔一样，密集恐惧症， 对， 或者是那个粉笔擦在那个墙上、 的那个声音， 那个声音非常折磨人。 刚才说到那个厨房里面哈，怎么去利用一些锅碗瓢盆去制造不同的声音，让孩子去感受一下材质和空间。 对， 就什么碗，什么篮子，大篮子套小篮子呀， 对， 然后铝的呀，铁的呀， 材质不同。 但是我发现，易碎品是不是要藏起来？ 对，因为这个容易受伤嘛。 嗯， 反正有几个维度挑选厨房里的，一个是安全是第一位的，第二个，然后接下来考虑的就是视听嗅，嗅觉可能不太涉及啊，然后就是触觉，视听触，这三个。哪个就是颜色可以更多一点，然后触觉体验更多一点。 哎，我觉得颜色方面，其实蔬菜就有很多不同的颜色。 对，我刚才想说蔬菜水果可以让他去摸一摸， 对， 感受一下。 我们之前可能习惯性就是把这个东西完全弄好了，收拾好了， 对， 拿到他面前已经是直接可以吃的状态。 对， 实际上完全可以在处理过程之前的时候给他看一下是什么样子，然后摸一摸，然后等他能够入口吃的又是另外一种样子，再来摸一摸看一看。 我小时候还经常很流行一个新闻，叫做就是说，就那会儿就特别反对说孩子死读书，然后不参与任何家务，两耳不闻窗外事那种。说有一个特别学习成绩特别好的人考上了什么大学之后开始独立生活了，后来实在是迫于压力我读不下去了，我要回家 去学了、 因为他没有见过没有剥壳的鸡蛋、每天见到的煮鸡蛋都是带壳，他不知道该怎么吃。我不知道那新闻是真是假，反正我妈总会这么学给我听，意思就是说你不仅要好好学习，同时也要参与到一些家务当中。 这编的，我觉得是编的，觉得你妈编的。 总之吧， 我也同意是编的。 就是这种未处理过的水果，新鲜的，带着一些甚至是泥土芳香这种东西，可以让孩子去接触一下。但是要刨开一些带有一些容易过敏的，比如山药啊、然后桃子啊这种带毛的这种东西。 还是建议口欲期的小朋友还是 先不要。 对，因为他什么都会往嘴里塞嘛，建议一岁半之后吧，然后他能对这个食材有就是用手部和眼睛观察探索就可以了。 去摸一摸、滚一滚，像大西瓜， 对， 可以推一推什么的， 对， 就挺好的。但是像一些小颗粒，比如说什么毛豆啊什么的， 对，剥完的毛豆什么之类， 太 小，你必须要盯着。 对， 就一下都不能够转身和转眼睛，都不要看着他。 对，我想起上次袁一说的，万一他塞到嘴里还可以，塞到鼻子里那个太可怕了。 对，是有点可怕。 对， 但我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去训练孩子精细动作的时候，我给他准备两个碗，一个碗里面放的是黑豆，一个碗里面放的是绿豆，然后我先把它们分在一起，就和在一起，然后我让他把黑豆放到一个碗里，然后绿豆放另外一个碗里，就对于小手去捏这么一个颗粒这件事情。 很有意思， 对于孩子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其实 我觉得一岁多的孩子现在就觉得很过瘾玩这个东西，他会觉得玩得乐此不疲。 但你旁边一定要有人看着， 对，一定要看着。 对，说到精细动作这个事情，我们分享一个案例啊，有妈妈分享说他们家的小朋友叫豆豆，说会听话的时候就开始能够帮妈妈去干一些活了。 哇， 比如说去厨房拿上西红柿、黄瓜，就是前提他已经在妈妈的训练下认识这个食物了、食材了，能够准确拿到。说现在三岁了，有时候在厨房闹腾，妈妈要做饭嘛，就给他一半大蒜，他能剥上好半天。说剥大蒜的时候又仔细又认真，特别专注，认真的女人总是最美的。说有工作就是不一样。然后就有妈妈也跟他提出质疑，说宝宝剥大蒜不怕辣手辣眼睛吗？ 对呀、因为剥大蒜是有一种很奇怪的味道。 这个妈妈发现过他们家豆豆剥大蒜的时候特别仔细，小手特别灵活，几乎都不会剥破大蒜。按照咱们老北京人的规矩是辣包蒜必须不能破，破了就没法泡那个醋了。 对， 就完全可以符合泡辣包蒜的那个蒜的标准。说大蒜的皮儿啊 很薄的那个皮衣，都可以很仔细的包下来，说整个工作过程就像在做一件工艺品一样，所以就不会出现辣手辣脚的情况。 一个是确确实实小朋友这个手很精细，然后另外他也很小，他能够把那些很细微的地方也能处理得很到位。 对， 所以当你能够找到一件让这个孩子能够获得专注力的这样一件事情的时候，也未必是一件坏事儿，它可以成为你的厨房的得力小帮手。 没错， 因为可能很多在家带孩子的家长都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我现在不能陪你玩了，妈妈要去做饭了。如果我现在不去做饭，那家里人就没有饭吃了。那这个时候家里又只有一个大人一个小孩，小朋友就可能会缠着你说不要不要，我要抱抱我要抱我要抱，那怎么办？ 或者陪他玩。 对呀、所以你需要找一件事情分散他注意力。我之前有试过，就是比如说我要煮面条，我就掰一点细碎的那个干面给马修，我说马修你去你的小厨房煮面吧，我会把真的食材给他，或者我掰点菜叶子，他就真的去他的厨房上去做饭了。因为我在那儿做饭，他在那儿做饭，这样他会觉得说哇，我享受到了跟我妈妈一样的工作，我也在完成一件很厉害的事情。 这确实挺适合，就能够听懂爸妈的话， 这个有意思。 对， 能够跟着一起完成一些简单的实操的一些动作的小朋友。 维维，你有帮助过父母们在厨房做小帮手吗？ 我觉得我有过，但是在我觉得在我不懂事的时候哈，我妈可能就是直接就我会很自觉的去电视机前面看电视看动画片，然后绝对不去厨房。 你的近视眼为什么？我也是知道 了，小时候还是视力5.0，后来就不行了， 0.5。 后来慢慢的还是就是比如说去帮忙洗个黄瓜啊，洗个什么的。 但那时候已经是带孩子了，对不 对？ 所以很小的时候你已经不记得说帮妈妈做过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了。 对维维的考验太难了，一下全记1-2岁的时候 确实，因为他妈妈会经常跟他讲述一些小时候的故事。 对，可能大部分需要通过家长的转述才能够记得特别小时候发生的。 还有一个点是我们家正好那个洗衣机是放厨房的，可能有一些家庭也会这样，因为上下水的这个安排会放在厨房。我们家孩子最开始帮忙是往厨房里面放东西啊，不是往洗衣机里面放东西。就你跟他说我今天换下来这个衣服要洗，帮妈妈扔到洗衣篮，先是往洗衣篮里放，再是往洗衣机里放。他会非常认真地完成这份工作，打开门把东西放进去，那个高度正好是他完全能够企及的嘛。放进去以后有的时候那个衣服的角会掉在外面，是不是？可能大人就不管了，就关上门。反正还有下一件衣服要放进去嘛，他不，他一定要把所有的衣服的每一个角都塞到那个桶里面才能够放心，然后要把那个门关严实了，还不能是半关不开那个状态，然后才能放心的走开。 很好啊，说明每一件事情他很认真去对待。 对，所以我觉得布置给孩子工作这件事情，有的时候未失那个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之前其实说到厨房做饭，还有就是收衣服篮这种做家务这种情况，它因为只有在家庭的环境里才能发生，所以它其实会对就是孩子对于家庭的观念它会更加深刻一点。然后曾经还有在美国其实做过一个统计，就是如果在他年幼的时候，如果更多的就是有一部分时间在帮助家里边做，比如做饭呀，或者是打扫家务，然后从他成年的就是犯罪率都会降低。 哇，他是可以增加一种家庭观念吗？ 对对，而且他就觉得我是家中的一份子，然后我是对这个家我做的这个事情是有价值的，他价值感会比较高。 所以就是说每一个社会人首先他都有一个家庭的角色， 对， 他对家庭负责之后才能长大成为一个对社会有责任感的人。 所以说有时候说心疼孩子呀，或者说怕他弄得到处都很乱，其实这只是从一个方面考虑，更多的你给他一些任务，其实更让他觉得自己还不赖。 对对，这一点我觉得真的是很多家长会觉得说，哎呀，与其让你弄得乱七八糟，我还得给你收拾， 还不如我一下包揽， 我自己就完事儿了。 对， 但其实你会发现，你但凡把这个坎儿渡过去了以后，比如说像有人说晾衣服，我们家宝宝也会抢着去抱，然后从厨房走到阳台，其实挺长一段距离的。有的时候其实他人小，他拿的东西很有限， 对， 让他抱一个但凡长一点的衣服他会拖地。那有的家长可能会说，哎呀，拖地了好不容易洗干净衣服，你看你拖一地全都是，我还得重洗。但是我就觉得还好吧，家里的地也没有那么脏，拖就拖了，只要你开心不绊着自己， 对， 你从这边拿到阳台怎么拿都行，只要你最后完成了就行。你慢慢观察他几次，陪他做几次，你最后就会放心的把这个活交给他。你会看到他一点点的成长， 很有趣。我觉得这样的话，一个是他跟父母也好，跟家人也好，这种感情的一种归属和这种交互也会变得更多一些。 而且你会发现就是 看似简单的小任务，对于他来说就是一种手眼协调的一种训练。 对， 他真的所有的事情，你会发现人类的成长，人类真的就是早产儿，他什么都不会做，什么都得从头学起。你现在拥有的所有的技能都是一点一点一点 积累起 来的。嗯，这是我们刚刚讲的第二个维度哈，可以给小朋友去布置一些所谓的工作和任务，去锻炼他的手眼协调，包括一些精细动作。 嗯， 接下来在厨房里面其实也可以开始有一些创意的环节了。嗯，再比如说做饭呀，甚至买一些什么东西，比如买菜，我觉得就是一个创意的过程。 嗯 嗯，反正我自己是会经常带孩子去超市的。 嗯， 现在超市好多都有那种大购物车和小购物车。 有 对， 他们很喜欢推购物车。维维你又有话说是吗？ 对，我到现在也很爱推那个购物车。 小购物车吗？ 你推小购物车？ 我有一次去超市，我说哎，这个有个小购物车，我说推起来可能会省事儿，然后我也不用弯腰，然后我就开始推那个购物车。 有没有一路收获异样的眼光？ 又没有，我发现有同龄人跟我推一样的车。 是因为我知道那个小购物车，它虽然扶手的地方是矮的，但它上面有一个支的像旗杆一样的， 对， 是帮助，是方便大人去扶那个把控它的。对， 就是它无论再怎么跑，大人如果想一把抓住把控是可以控制得了。 对，所以大人其实一抓那个扶手还特别轻便的，不让大购物车那么沉。 对， 方便。 你很鸡贼。但是小朋友确实很喜欢干这种事情，就他会有一种掌控感，觉得说我今天可能是个主人。 对， 然后如果你还给他一些放一些权，说你喜欢什么就可以往购物车里放的话，哇，他会很开心。然后借着就是超市这个事情，你也可以教他认识很多的蔬菜水果。 对， 嗯， 可能我想我们就是随便走一遭，然后说这个说那个，他没准就记住了一些。 对， 然后循序渐进的一点一点认识更多的蔬菜瓜果水果之类的。 嗯， 这个购物车这件事情，我最开始发现他感兴趣是在机场 啊， 因为我们不是比较早就大家开始出去玩嘛。 嗯， 我们有几次都是推着他的那个儿童车，但他坐一会儿就没耐心，就要出来走，但是走他又走不稳，最后还得我抱。后来发现有一个好东西，就是你托运完了以后，进入到航站楼里面要找那个你的出发站的时候，会有那种小件儿的行李的推车。 对， 上面是有一个斗的。 对， 他可以坐斗里， 他特别愿意坐那个里面，因为孩子小嘛，才十斤多，也不用，没有什么负担。我就一开始放他上去之前，我在担心说这底下一轮一轮不会硌屁股吗？ 嗯， 但事实证明孩子很奇怪，他对这样的东西格外感兴趣，他坐得可开心了。所以后来我发现去机场不用推小童车， 嗯， 有这个车 就可以了。 就是 这个车也挺好推的。 对，就是刚开始起步的时候，后来就在超市里面让他坐购物车。 嗯， 他坐在那购物车里面，因为小朋友太小，如果大的就是上学了的孩子，一二年级了，就不建议坐进去，因为可能会毁坏购物车。 嗯， 他开始坐在那个购物车里面，有一种就指点江山，我要往这里走，那里就开始有控制欲了。再后来就慢慢的开始推小购物车。 嗯， 到现在就是如果他推着购物车，不允许你扶他。 哦，这么倔强的性格。 他把那手拨了开，不要、嗯、 对， 他自己推就可以了。 这个能理解。 嗯哼，所以在创意方面，LC你觉得说厨房的创意，除了像带他前期去在买菜的时候选购，让他自己去搭配这些食材以外，还有哪些是可以开发一下孩子的想象力的吗？ 就是其实有时候一些简单的菜，比如沙拉是可以跟孩子一起做的 哦。 然后家长可以就是提前挑一些颜色嘛，然后你可以最简单的就是你找一个那个色卡，它有对比色和相近色，你可以就是比如这一次我们就用比如红和蓝。啊，蓝色的菜， 有想想啊， 对， 蓝色的菜， 你刚蓝算吧， 对，然后你就可以找一些，就是比如那个黄色的那个黄颜色配那个紫甘蓝就好看 啊，比如彩就彩椒嘛， 彩椒， 对，彩椒，然后你就可以找这种配色，然后让孩子去搭。其实你虽然是一个是他有精细动作，他在摆，第二个摆的过程中，他看到这两种相近的颜色，其实对他审美是有提升的。 所以可以给他一些，就是在沙拉的时候，比如说给他一个大盘子，让他去摆盘， 对， 也可以， 对， 嗯，就像画画一样，这跟艺术创作是一回事儿， 哎，有点像那个装置那种艺术，或者像拼贴的那种感觉，比较立体的，还是， 所以瞬间又在家里的厨房收获到了价值好几百块钱的早教课程的感觉。你可以给他或者给他一个就是 sample 的一个样本，说你可以照着这个图案拼一个菜盘过来，这个想象力其实是大人很缺乏的。 嗯， 嗯，在颜色搭配上面是可以在厨房去玩一些创意的。 嗯， 接下来其实还可以探索一些就是在饮食习惯上面的，比如说我们这边有一个案例，这个妈妈分享的说是他们家闺女很爱很臭美，然后妈妈呢每次都会告诉她说多吃蔬菜就会变得又白又漂亮。 嗯， 然后这个小朋友呢就每次在妈妈做了蔬菜之后都特别愿意捧场。 嗯哼， 然后一边吃就一边问妈妈，请问吃了这个菜我会变白变漂亮吗？妈妈说当然会了。然后他就会跟妈妈说我还要吃，再给我一点，妈妈你也吃一点。 这样对于女孩或者对于闺女来说可能 比较特别 有效一些。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应该是我当了一个反面典型。当时我弟弟应该是在一两岁这个样子，然后他的妈妈就我的舅妈妈在给他喂一些饭，他就不好好吃，然后就说你看你再不喝这个汤就像你姐一样黑。 重情。 对，弟弟听什么听进去了呀，他就觉得不行， 立誓不能像我姐那样。 因为确实小时候比较黑，在海边长大，又相对来说比较不太注意防晒。 这些我们都不想知道，就是只知道你作为一个黑的典型案例，然后连一个男孩听进去了。 对，男孩听进去了，而且听得特别被吓唬住了，然后说啊是吗，那我赶紧要多变。 黑成什么样才能被吓唬住？ 小时候外号 可能跟我们后面那个背绑 那我是包公吧。小时候外号皮鞋油。 哇，那还得黑亮， 没错，因为小时候晒的又黑，然后加上本身皮肤肤色又黑， 油性皮肤， 小朋友胶原蛋白砰砰砰， 哎， 透亮， 对，还真的是 皮肤很透。 本身在海边长大的人，风吹日晒比较多一些，然后又不注意防晒，所以他就跳过这个话题， 我要把这段剪出来。你们有身边就是这样就是吓唬孩子吃饭的吗？也不能叫吓唬，就引诱孩子多吃点什么的。 我小时候去幼儿园嘛，老师这脖子这儿会有一个刀，就是有一个伤疤， 吓坏了， 伤疤。然后我就会好奇问我妈，我说妈，我说老师这儿为什么会有伤疤？我妈说老师得了大脖子病，你必须要吃海带，你不吃海带，你就会这样。 对对对 对， 大脖子病这个好像所有家长都会说，但确实海带是可以防止大脖子病，是腮腺炎吧？ 老实的吃海带了。 对对对， 好像是缺碘。 对对对，缺碘。嗯， 是得了这个之后损害了你的记忆。 我就真的 不爱吃海带。 嗯，然后我就记得有一阵我就疯狂在吃，但是现在我看见海带都害怕。 小时候我爸妈也拿这个说话，说你会得大脖子病。嗯。 哦，我得回去问一下，我真的得过没得过？ 记得下次节目告诉我们，给我们一个答案。 对，妈，请在那个直播平台里给我回复一下留言。我没有 得过大脖子。接下来还有一个，我觉得是现在很多早教机构都会安排的一些课程，就是关于烹饪课。 对。 就大家一定都见过那种戴着厨师帽穿着围裙然后像模作样的像模像样的去玩一些什么制作一些饼干呐、或者做披萨呀什么这那的。 哎，好像也有专门的一些就是所谓的一个烘焙机构。 对 烘焙 对对， 然后就专门设计一些亲子课程，然后让大概3岁以上的孩子还是4岁以上的孩子、然后就可以玩，大人一起玩，我觉得这样其实挺有意思的、就给 这个 安全的环境去接触这个东西。 对，就如果说家长属于像戴毅这样自己还不太明白烤箱应该调多少度的家长的话，其实 就不明白烤箱除了烤箱其他都玩得转， 你知道微波炉似的。 我证明戴毅厨艺还是很不错的，有很多好吃菜。但你说真的让他用明火是不太可能哈、烤箱如果觉得也不太安全的话，可以在家里面先以揉面各种方式来，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用橡皮泥唬孩子唬不住，就比如他想玩一些切什么面团什么的，他一开始还有兴趣，后来发现这不是真的， 因为他不能入口啊。 他想玩真的，但是生面也不能入口， 但最起码生面吃到嘴里不至于说你担心 怎么样。 对对对， 还行， 是，所以没什么异味是吧？ 没什么事 啊，你现在身就是亲测无害 啊。对对对，我小时候因为就是特别容易捣乱的那种孩子，就是所以我们家人包饺子一定会切出一块面先给我， 也是这样 子，去那边去，那是你的操作台， 然后 我就。 那玩什么呢？ 玩生面呀、 对，就揉 搓泥儿，然后搓条， 搓到后来那面团都发黑了吧？ 对对对对对， 因为你不洗手。 对，然后就不用洗手了。 啊，上辈子你认识他是吗？ 都是我干净。我在想那个场景，因为你想这个面团，如果你没洗手，手上其实有很多看不见细菌。 对， 但还好那个面团它最后并不会列为煮到那个锅里面去吃，啊，只是一个纯粹试验品。我们觉得我们小时候都玩过这个， 越滚手越白， 对，饺子皮都搓成饺子馅儿了。 但非常有效，我觉得那会儿玩这个面团也好，特别让我们感受到那个 解压。 一个是，但那会儿没有什么压力。那会儿只会给家长带来很多压力。 现在的孩子可能有压力，觉得明天又要上早教班了， 对， 又要上培训班了，又要写作业。 但是那会儿真的觉得这个形状的变化好神奇， 对， 就只不过玩了一个不带颜色的橡皮泥而已。 哎，那个面跟橡皮泥的质感不太 一样， 对。 那你得看是发面还是烫面， 有看就是有经验。 你就知道我在家里多劳神了。 没怎么玩， 我还真的忘了发面和烫面哪个更粘一点。 那个发面就是饺子的那个，就是会盖起来然后发一会儿， 那会更粘 更软，对，会在手上就是那一种状态 啊。所以毕竟还有那干粉， 很像芝士一样的， 一搓能搓出很多絮絮那种。 对孩子都能疯了，就如果是第一次玩那个，有一次在艺术， 这还是我的手吗？这明明是个鹅掌。 就是那小孩看见就这样， 闲事不得了。 天哪，像我们家那种有轻微洁癖的小朋友可能就疯了。 也不一定啊，锻炼几回之后可能就接受了。 先玩那个面粉， 他连光脚都不愿意进沙子的小朋友，对，就确实需要，也要去培养，得让他们知道，认知到这种东西的存在。 它的质感是有变化的。 对，维维你怎么玩？ 我就也像了，先撇出来一个小面团，但是我会好奇，我会在网上加生粉，然后再兑水，我自己去调比例，然后去感觉哪个软度适合我玩。 哎呀，玩， 对， 玩到后来发现自己是机器猫，然后手是这样的。 但好玩，我不会煮，但是我会把它搁火边烤。 危险！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这很危险。 但是烤完了，我就放那，然后我就自己去玩了，那玩意儿就搁。 你烤的火呢？谁给你看着？ 就是家里会在旁边教，就有炉子，家里会在旁边看，然后我只会放旁边，然后我自己就去玩了。 家长也不错了，就是把你的成品也算给你烤制出来，但这能不能吃，能不能用， 就是可能也是玩一会儿， 但也认知到了说这个生面团它烤完以后什么样的一个形态。对， 所以想想觉得我们家长那会儿也挺不容易的哈。 是，我还听过80后说那会儿北京就是室内有暖气，都是那种那种炉子嘛，带管道的。 对， 烤地瓜都不需要专门的器皿， 对， 直接放那个炉子上就行。 我奶奶家就是那样， 就是暖气片就行， 馒头片 啊，对，都能 烤 玉米， 对， 都能烤， 就是慢慢的熏的一会儿或者烤一会儿就烤好。 那个时候那种暖气是不能靠近的，会烫伤的。 对， 真的会烫伤，是个炉子其实。 对， 嗯。好吧，玩法真 的 很多。 对， 包括我这一点时间再说一个，我看过我一朋友发的朋友圈，他们家还一岁左右小女孩，也是家里面有那种生面，北方人就看妈妈成天往脸上铺粉，她也觉得那一袋粉我能够得着，白的，有一天跑到厨房趁不注意把整个头都埋了进去，再一起来说满脸都是白粉，可开心了。 哎呀，骂我好看吗？ 他还不会说话，内心的 OS 应该是这个。好吧，厨房怎么玩，接下来我们还有半个小时时间要跟各位分享，但是还有一些更多的广阔天地可以让孩子们大展拳脚，稍后继续回来。 2018年8月，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正式成立，两台一网，矩阵传播，全屏互动，旗舰传媒，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新媒体集团，资源共享最大化，平台播出最大化，宣传效果最大化，发出北京媒介最强音。电台、电视台、新媒体，一个形象，一个声音，一个平台，同频共振，北京广播电视台，砥砺新时代，融合新征程。 你知道吗？董九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九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九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九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九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九一二五八。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科比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我们当妈的人， 这城市 凌晨7点的样子，都羡慕。 何以解忧？ 唯有辣妈正传。 最后半个小时，潮流梦工厂，辣妈正传，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大家周三好，我是戴毅。 大家好，我是 LC。 大家好，我是贝贝。 我们正在回忆自己童年当中在厨房都干过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嗯， 这样看来，其实天下孩子一般熊，是不是？咱们也熊过，但是其实咱们小时候的一些行为没有被家长阻拦， 嗯， 还挺幸福和自由。 对， 现在的孩子可能约束更多一些，相反，嗯， 而且现在的可能厨房各种器具会更加花样百出一些， 哦， 危险系数可能会比我们那个时候多一点， 嗯， 因为咱们那个时候可能无非就是菜刀，然后擀面杖， 对， 然后一些可能连铝制的盆都少，都是一些什么塑料 搪瓷啊， 搪瓷盆，哦，搪瓷缸， 对对对对对 对。也不会有那么多的一些家庭器皿， 嗯， 对，现在确实是刀具啊什么的确实比较复杂， 嗯， 反正总之有一些原则哈，刚刚也讲了一些厨房的玩法，包括说去给他进行一些思维创造性的呀， 嗯， 这让他去有一些创意和想法搭配的， 嗯， 包括这个探索一些美食的搭配方法的， 嗯， 还有这个锻炼认知能力的， 对， 包括这个精细动作的，还有这个色香味触觉等等各方面去体验和探索的， 嗯， 但是总体而言在厨房当中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些安全的使用事项的， 对， 然后现在给我们总结一下吧。 嗯 嗯， 然后首先第一个，如果是有那种能拉开的那种柜子，然后一定是做好安全防护，比如安那个就是防夹手的那种角， 嗯， 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如果是在厨房里边有一个开放式的那种架子，比如摆了很多很重的锅或者是电饭锅那这种东西，尽量把它就是包在一个篮子一个帘子后边，然后不要让小朋友轻易的去触碰，因为他拿那些重的东西的过程可能会导致上面的东西掉下来，或者是整个架子会翻倒， 哦，对， 嗯， 对，所以做好这个工作， 釜底抽薪， 对。 然后尤其是刀这种比较尖锐的东西，一定要收的非常的 隐秘，嗯， 对，隐秘， 就他找不着，嗯，或者是他完全够不着，想都别想那种。 对，尤其是像口欲期这些孩子，他不只是拿手玩，他还会往嘴里送， 嗯， 所以这一定要注意。 对， 嗯，然后 所以安全一定是第一位的。 对， 嗯， 然后第二个提醒家长的就是，如果当孩子第一次误入到厨房的时候，不要大惊小怪的把他抱出来。 嗯， 就是在你 保持平常心， 对，在你可视的范围内，你先让他去探索，然后他只要先看到那里边，哦，也没有什么不同的，然后他会出来。但如果你非常就是 惊讶 的，然后啊怎么在这儿，就是出来，他 100%要进去的频次要更多。 他下次一定还会再去， 而且他会很明显的表现出我就进来，你拿我怎么着的表情， 对， 很气人，就是他这样在激你，你都就是百发百中。我就会这样，就是我们有的时候那门上啊，柜门上会挂一些叮叮当当的小的器件，比如搅拌棒啊， 对， 什么漏斗啊什么的，所以它一开门的一瞬间就会听到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叮叮当当的， 对， 太好玩了。但是里面都是玻璃碗， 嗯， 我就不想让拿那个碗，我就说 no， 马修 no， 但他一定还会再去拿， 然后他就被我阻止了，阻止完了又把他抱出去，他就过一会儿又进来。一边开一边看着你，你看你看我在干什么？ 对对， 就是那种表情，气死人了，真的。所以大人一定要时时刻刻的提醒自己，不要上当，不要入坑。 对， 很多时候孩子都是在给你设置一个坑，然后等着你往下跳。 对， 就他在以这种方式跟你玩游戏。 对， 嗯， 对。这是我们说完厨房哈，紧接着我们还可以说一些卫生间。 嗯， 卫生间有一些设施，比如说笤帚啊、簸箕呀、拖把呀，或者吸尘器啊，就是这些一些打扫的物件，其实小朋友也会很感兴趣。 嗯， 我就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刚会走路的时候，就开始学着大人那样拿那个拖把和那个簸箕，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弄，大家就觉得那个笤帚那么长一根棍儿特别好玩。 对， 嗯，这个我觉得其实我当时还给他买了一套模拟的小玩具呢。 嗯， 我就让他自己在家扫地打扫 。 对，对。我觉得爱干家务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我觉得特别小朋友就是很可爱的一件事，他如果看到家里有人在擦地，有人在扫地，他第一时间就模仿了，然后他很快就会拿个纸巾或者拿个小布子，就开始在这样在擦地，在擦桌子， 超爱模仿的， 对，很可爱。 是的，包括吸尘器的声音，其实有的小朋友是害怕的。 嗯， 比如我们家孩子就害怕，他刚开始阿姨打扫卫生的时候，吸尘器一响，他就立刻跑到他认为安全的地方，抱住你的大腿。后来我就觉得说不行，连吸尘器都害怕，以后怎么办？ 天天听， 练他。 本来就是天天打，天辉会用嘛，他躲不掉。于是我就给他买了一个小吸尘器。 哦， 嗯，现在有很多这种玩具是长得一模一样的，只是小一些。我就会在阿姨走掉了以后给他玩那个吸尘器。他其实是在默默的想要去尝试的。 哦， 但是一开始还是会害怕，因为他知道大的是什么样子。 对， 他害怕小的也会发现。 小的他发现没有什么危险，他就会拿着去玩。 嗯， 然后多试几次之后，等到下一次阿姨再吸的时候，他会跟在后面一起吸。 哦，那还好， 他就很有参与感了。 嗯， 对。所以卫生间有一些什么样的可以去开发的可能性呢？ 小拖把小澡盆。 对，就是其实还是他去卫生间也是因为这个地方也比较好奇，因为一般都不会让孩子去嘛。 嗯， 但是他喜欢玩的一个是水。 嗯， 就是他会反复，如果他发现那个水龙头一拧就可以开水，然后他会特别喜欢玩。 现在咱们都是抬一抬一摁嘛。 嗯， 他就会就钟情于我要来抬和我要来关。 对， 嗯，对， 他其实有时候就是一直开着水，然后他就看，然后他其实在研究，然后再关，然后再开再关，他就想就是一个因果的相关性，他其实在探索这个。 嗯， 但是成年人看会比较，确实是比较浪费水一点。 拿个盆接着呗。 对，只能是这个原则。第二个就是你可以在卫生间玩的，就是一般卫生间他会放一塑料制品会多一点， 对， 那个盆。 嗯， 然后他也会喜欢玩那个水，就是从比如你可以给他一个杯子，然后就是让他玩那个舀水，然后从这里边从一个盆倒到另一个盆。 哦， 其实一个是手眼睛的协调性，第二个他其实能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一点浮力。 哦， 对，所以除了杯子以外，就是你还可以拿一些就是小的那种塑料的碗，其实它都是能在水上飘的， 浮着飘着。 对，包括有一些球类的这一种。 哦， 然后那个海洋球那么大的，然后你就可以演示在他面前，就是摁下去然后再抬手。 抬起来。哦， 对，然后摁下去抬手。然后如果是卫生间很大，比如有浴盆的那种，那你可以让他自己洗澡的时候 洗澡的时候玩。 对 对, 对， 如果就是相对来讲面积没有那么大，那你可以把这个完全澡盆拿出来。 嗯， 或者拿到外边来，让他玩那个球的这一种游戏。 哎，这个小朋友的观察能力真的是很强的。 嗯， 因为我们上游泳课嘛，游泳课的时候会到最后有一个浮板。 嗯， 大浮板。 嗯， 小朋友们会坐到那个浮板上面去晃一晃摇一摇。嗯，然后最后再掉下来， 模拟一种那个波涛汹涌的感觉。 啊， 对， 他玩了这么长时间以后，这段时间突然晚上洗澡的时候，因为他喜欢在澡盆以外有一个小脸盆，他会把澡盆里的水一杯一杯舀到那个脸盆里面，让舀满为止。然后他昨天做了一个举动，是把他的一块泡沫的那种，就是海绵，就是一块海绵，像浮板一样的小的方形的，放在了水面上先浮着，然后又放了一个玩具放在了这个泡沫上面。 厉害厉害厉害， 他在模拟的就是，然后他指给我看说他浮起来了。他在幻想自己在上游泳课。 哇，你能懂他这一点挺难得的。就是他在此刻那灵光一现，然后你知道他在干什么。 对，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这是不是跟游泳的时候是一样的，一个浮板，小朋友们在这个浮板上面。 哇，超爽。 对对对，他感 觉 到了 那个感觉。 对对对。所以小朋友的观察力真的是不能小觑，而且他一旦在探索什么事情，你只要在旁边时刻监护着，不会出现危险，我觉得就不要轻易的去打断他。包括我身边有一个闺蜜也做得很好啊，不用说是哪个闺蜜了，可以说了，就是那个辣妈代表王毅。他们家孩子有一段时间就是觉得对洗手液压出来那个泡沫特别感兴趣。咱们不是会买那种直接一挤就挤出来是泡沫的那种，不用搓嘛。后来他那天就干脆，他拍了一个视频，就拿出一瓶洗手液就给你玩，搬了一个小板凳，拿了一个小脸盆，你爱挤多少挤多少，但是前提是你在这个盆里玩。挤了一盆的泡沫，其实可能也就是五六下，就在里面不停地翻那些泡沫玩搓玩，然后扔， 很开心。 他那一个瞬间就是完全享受到了这个过程，就是他的想法被满足了。其实你让他放开的去玩这么一回， 他可能就不会再 他就过瘾了。 对。 所以更多时候他反复的再去探你的底线，是因为他没有过瘾。 对。 所以这一点我突然反思到，我觉得我做的不够，就是我可能会觉得这个东西既然它不是属于玩的行列，我总是会下意识的不让孩子去过多的接触，但是我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打断了他对于事物探索。而且他这个瘾永远没过，他就总想去试探这个东西。 对，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像咱们想去拔草一家网红餐厅， 对， 每天都排队， 然后你每次 不去的，每天都 去，你每次会惦记这个事情。 我还会去的，直到有一天啊，我终于吃到了， 反正 我 吃 到 了， 吃完了也觉得没什么了不起了。 对，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孩子的感觉。对， 所以就是将心比心一下，同理心一下，这还是很重要的。 对， 不管是厨房也好，这个卫生间也好，包括维维曾经探索过的大衣柜也好，就我一旦淹过一次了，我或者说我真的闯了一次祸了，可能就再也不想去了。 你妈妈真的好善良，又没打你。 没有打你吗？我也想了解一下。 真的 没有， 没有后 打你们，就是从锁着抽屉里拿东西这件事情。他是不是今天才知道 练习了一些技能？ 维维的妈妈确实，我知道，是一个很开明的妈妈。 对，厉害厉害厉害， 就是她是包容心比较强的。 还上什么锁呀？真是， 可能里面真的有很重要的东西吧， 身家性命都在里头。 我们今天给各位家长啊，这也是吃了一颗定心丸，就是所有这些你认为的禁区，也是所有父母们都认为的禁区。而这些所有父母们认为的禁区，也是所有孩子们都会认为特别好玩。 对， 值得探索的有意思的地方，但是不要太过去阻止他们。给他一个机会，制造一个安全的合适的机会，让他过把瘾。这个后续呢，他的这个好奇心就没有那么强了。 对， 以及在厨房和卫生间其实也是可以开发出很多让孩子去了解生活常识， 对， 去探索认知的，打开感官的很多的一些方式的。谢谢 LC， 谢谢维维经常到我们节目当中。最后呢，我们也要再次送上由我们的辣妈代表气象主播王毅带上的辣妈说天气送给大家，在节目结束之后会为各位带来的是活力 music。 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我是袁一， 我是戴毅， 拜拜 拜拜 拜。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辣妈说天气。一转眼已经是八月底了，现在北京的天气白天30度出点头，略显炎热，但一入夜气温就能降个将近10度的样子，连拂面的风也有了一些凉气儿，不免让人觉得这是不是就是秋天了呢？是不是到秋天还真不是我们的感觉能说了算的，这啊也得有一个气象标准，不过这个标准也有新旧之分。气象学上入秋的老标准是某地连续5天日平均气温啊，就是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加起来除以2，结果在10到22度之间，第一天就是入秋日了。那这里面呢需要5天一鼓作气，绝对不能中断，一旦中断就得重新再算。